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51章，去到第二日，大家的伤势呢就好似好得差唔多啦。好歹都已经结晒招，唔影响行动，只系呢唔能够有咩大动作。我哋收拾好嗰啲咁嘅行李装备，喺豆腐嘅带领之下，趁住而家青天白日，就一路向住豆腐所讲出嚟出现鬼事嘅地方行过去。越向前走，周围嗰啲胡杨林呢就越显得茂密，将嗰啲阳光遮到密密实实。由于喺大漠当中炎热嘅气候，所以喺林间就显得有啲闷热，混杂住嘅林间特有嘅气息，形成咗一阵古怪嘅味道。豆腐所讲嘅地方有啲远，佢当时一路狂奔嘅，佢系咁停停走走，足足都行咗40几分钟先翻到嚟。依阵时我哋咁行过去，整整系多咗一倍嘅时间。只不过是避开了豆腐所讲的原丝林，保几耐我地就被带到了豆腐所讲的那一嚿突出来的大石头那里。我踎低身睇了一睇，只见这咁嘅倒吸住嘅丝形嘅大石里面，果然是有雕刻出有啲兽形啊。啲线条虽然已经模糊，但是呢大致嘅轮廓仲喺度嘅，显得嘅简洁古拙。大家乜嘢都唔讲，就攞出个铁签就各自喺度探查啦。好快，我哋就发现咗喺呢度下边系有古遗迹。铁签深入到6米左右，通过震感可以清晰咁感应到下边系有硬嘅物体。顺住呢个物体周围排开一个圆形嘅十字架，咁样就能够确定个轮廓啦。好快，我哋断定下边系一个宝顶。亦就是建筑物的顶部，而且这个宝顶的抗压能力是很强的拱形，至今都未坍塌。这样一来，建筑物的内部很有可能还完整地保留住。这个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一个好消息，大家呢就精神大振，当即就规划出一片的区域，利用铁签定了位之后，就开始不直地向下打盗洞了。因为呢度嘅土质系好松软，因此要利用啲材料嚟加固系免不了嘅。呢度咧就等我哋嘅进度比较慢，直到黄昏嘅时候，一个较为坚固嘅盗洞咧就打咗出嚟。盗洞嘅下边露出咗褐色嘅宝顶。依阵时嘅天色嘅将暗未暗，豆腐啊催促嘅砖碎讲： 喂，快啲啦，我哋早啲落去啊！唔系咧个鬼市又次出嚟咁啊，点算啊？ 我讲。唉，放心啦，鬼事唔系成日出现嘅。你以为好似摆地摊咁，每晚都嚟咩？大家就围住个盗洞口，将一条绳就扎喺咗旁边嘅大树上边，砖碎就顺住个绳索落去。佢就用只手就扑住喺呢一个咁嘅宝顶上边。听咗一阵间之后，佢又话俾我哋听，下边肯定有一个好大嘅空间，我哋都算几好运嘅。跟住冇几耐。宝顶上边就俾砖碎搞出咗一个窿出嚟，呢个宝顶就几厚嘅，埋喺呢个沙土之下，千百年都冇被毁坏，可见佢嘅工艺系几高超。就系咁样样，俾搞咗窿出嚟，睇着就真系实在有啲可惜。由此可见，世人呢痛恨嗰啲盗墓贼，事实上亦都冇咩嘢冤枉倒斗嘅。如果唔系身不由己嘅话，我真系唔想做呢啲咁嘅缺德嘅勾当。打开咗窿之后呢，砖碎就顺住个绳索啊爬咗上嚟。佢啊嘱咐我哋讲，洞下边啊有晦气，等佢通通气再讲啊，等5个钟再落去。跟住呢，我哋就喺原地啊饮饮食食嘅上嚟，养精蓄锐啦。时间就1分1秒咁过去，周围已经陷入咗黑暗。我哋就升起咗篝火，除咗中宫同埋万事通被安排咗守夜，每人守2.5个钟之外，其他人就原地休息，恢复翻喺白天里边消耗嘅体力。 豆腐睇嚟，佢嗰日喺鬼市留低咗好深刻嘅阴影，所以天一黑落嚟，佢就显得好紧张，系咁啊黐埋我身边，恨不得咧就揽到实。我啊真系冇佢咁好气啊！我啊讲，哇，你睇你个样啊，睇你啊真系瞓都瞓唔着啦。哇，如果瞓唔着嘅话，你不如去睇下中宫换一换啦，好嘛？豆腐一听我咁讲，佢啊点会同自己搵麻烦呢？暗暗沉沉咁啊闹咗两句，跟住就用隻手揞住个耳仔，眯埋对眼啊瞓觉，一副咧随时准备走佬咁嘅样。呢一次翻嚟，豆腐确实对欧阳轩就死咗心。用佢嘅话嚟讲，之所以会对欧阳轩一见钟情咧，系因为嗰一个姑娘嘅脾气差就差啲，但系佢最大嘅优点就系唔呃人，亦都唔会扮晒嘢。之前嘅豆腐可能佢就係俾古玩城对面嘅嗰个琪琪呢就困怕咗，所以佢而家先对欧阳轩係死心塌地。呢条僆仔本嚟就冇心冇肺嘅，諗通个道理之后又知道欧阳轩同埋专帅迟早都係一对㗎喇。於是佢就好似冇事咁，该飲咪飲，该食就食。我虽然几欣赏豆腐攞得起放得低，但系亦都忍唔住怀疑呢条僆仔系咪真系冇心冇肺啊？冇几耐之前，佢又话同我讲要非佢不娶，就咁几日，佢又变成好似陌路人咁。诗仙呢，而家就有咗意识。呢两日佢跟人亦都冇跟得咁紧啦。而家佢见到大家都瞓低咗，佢就开始围住个营地咧，就喺度逛嚟逛去，东走走嘅西逛逛。神情嘅木一木，好似成嚿木偶咁，显得个非常之搞笑。我原先仲谂，既然诗仙已经听识咗指令，翻去之后咧就一定要去一趟地鬼王墓嘅，将呢个地鬼王啊射佢十块八块。但系根据豆腐前嗰几日嘅遭遇，同埋我哋呢两日嘅试探嚟睇，诗仙啊仲未达到话完全重复咁样嘅地步。但是对于佢嘅服从性呢，我亦都一直冇揾出规律。点样样嘅命令佢先会听呢？点解一时灵一时又唔灵强呢？呢、这个会唔会同啲环境有关呢？定系同诗仙嘅意识有关呢？或者我諗可能应该再养多段时间啩？呢啲咁嘅问题一阵间我亦都搞唔清楚，諗住諗住就瞓着咗。呢一觉就风平浪静。五个几钟头之后，万事通就将我哋叫醒，示意话可以喐手啦。事实上呢五个钟呢是完全唔足以散发下边嘅晦气嘅。所以大家仲系戴上咗防毒面具，戴埋手套，孭住啲装备，顺住个绳索就落到咗宝顶嘅下边。喺下边黑蒙蒙一片，几盏嘅探照灯嘅照射之下，宝顶下边嘅环境就暴露咗喺我哋嘅视线当中。呢度系一个好大嘅空间，绝对唔系普通嗰啲咩居民住所，睇个样系好似皇宫一类咁嘅地方添。足足嘅有成十几米咁高，到达地面嘅时候，脚底下显然仲铺设住咗地砖，周围就竖立咗一条条嘅大柱。上边雕刻住各种各样古怪嘅兽类，同埋古代中原地区嘅风格咧，差异系好大嘅。除此之外，呢、这个地方就布满晒灰尘啊，空空荡荡。其中嘅一面弧形墙嘅位置坍塌咗一大块，涌入咗好多嘅黄沙。而家我哋嘅灯光一转，我发现。呢度应该是一个举行咩重大事宜嘅大殿，因为喺最上方嘅位置显然有一个金黄色镶嵌住宝石嘅宝座，用一种端端正正嘅姿势摆放咗喺高处。我几乎可以想象，一定系有一个地位极高嘅人曾经坐喺上边。坐喺上边嘅会系边个呢？大家而家的目光就聚集到呢个大殿一堆嘅嘢上边，佢又好大，以我嘅眼力一眼就能够睇出佢金灿灿外表唔系镀上去嘅，而系真正嘅黄金。 呢度系一把黄金嘅宝座，再配合独特嘅造型同埋上边嘅宝石，绝对系价值连城、举世罕见嘅嘢嚟嘅。豆腐啊，咕一声咁吞咗啖口水，讲：哇，发达啊！佢啊大胆咁啊摸一摸呢个宝座，跟住啊想试住去移喐佢。结果呢个宝座啊，梗系移唔喐啦，重到不得了。张文啊讲：诶，唔好喐啊！等我嚟睇睇，佢啊凑近过去呢一张黄金椅，仔仔细细咁观察，时不时仲用个放大镜嚟睇。冇几耐，佢同我哋讲：，诶，你哋睇啊，呢个手柄嘅地方有个人面，呢个人面系鱼眼鱼面，同而家现代嘅蓝面咧有啲差唔多。我哋揾个方向应该冇错啦，呢个地方同呢个古刹满教系有住好深嘅关联嘅。而且呢个宝座嘅背面有英郎嘅原始图案，咁喺呢一度蒙地系皇权同埋神权嘅象征。噶，我睇呢个地方咧，八成就系某一个皇宫嘅位置，好有可能就系我哋要揾嘅晓方添啊！张文呢，佢系熟知方国嘅历史，喺呢一方面啊好有权威，所讲嘅话应该就唔会有错嘅。豆腐听完，佢好开心咁讲：，哇！咁讲嚟，我哋呢次真系行咗狗屎运啊！居然一下子就揾到咗晓方嘅皇宫啊！哎呀，呢座宝座究竟值几多钱啊？嗱，张文啊，拧一拧头讲：无价之宝啊，但系有一文不值。豆腐吃咗一惊，佢讲：咩意思啊？你两样嘢相差十万八千里嘅，喂，你识唔识用成语啊？啊，唔识我嚟教你啊！唉，我啊彻底俾豆腐嘅愚蠢啊折服咗，我真系忍唔住喺佢嘅后尾枕啊刮咗一巴，讲：唉，唔识你啊收声啦！呢啲咁嘅嘢系古方嘅国宝嚟嘅，嗰阵时夏商时代嘅宝物比起青铜货重要宝贵。一般人点敢喐啊？再讲啊，呢件嘢个个头就系摆喺度啦，就凭我哋几条友点样搬出去啊？张文啊，岌一岌头讲：，诶，冇错啦，呢、这个就系意识啦。呢样嘢真系举世无双嘅宝贝，但系我哋啊食唔到嘅，所以喺佢身上边，我哋一毫子都揾唔到。豆腐唔服气喎，佢讲。你话嘅一文不值啊，真系太苛刻啊！我撩两嚿宝石落嚟得唔得啊？我讲，唉，你又唔好暴殄天物啦，好地地嘅一样嘢，你就舍得落手咩？原来你只衰仔比我更加识赌斗嘅。豆腐好唔情愿咁啊，缩翻只手翻嚟，吟吟沉沉咁讲啲咩缺陷先系美啊？维纳斯咧咪跛咗只手啊咁嘅嘢。而家呢个时候，张文就讲啦。你话要去撩嚿宝石落嚟，咁真係可以撩㗎嘛。你哋冇发现咩？呢、这个宝座上边最大嘅宝石已经俾人哋勾走咗啦。佢指一指宝座上边嘅顶端一个菱形嘅印记。嗰、那个印记我之前其实就发现咗㗎啦。因为比较大，想忽略佢都几难。但係我以为嗰个系一个花纹，而家仔细一睇先发现。里面应该是伤过有嘢嘅。豆腐倒抽一口凉气，伸出个手又喺个菱形上边呢就画咗画讲：哇，顶你个肺啊，有我巴掌咁大啊，哇，呢个原先镶喺上边个宝石有几大啊，哇，变成吴家令啊，居然先我哋一步将佢撩咗落底。张文皱一皱眉头，手里面个放大镜就向住宝座咁指挥住讲。上面有好多刀斩嘅痕迹，时间耐咗你哋可能睇唔出，而且你哋睇呢个大殿啊，喺以前一定係有啲咩好重要嘅作用嘅。按照道理嚟讲应该会有好多嘢，但係而家乜嘢都冇啊。所以呢，我估呢一个咁嘅晓方可能係毁灭于战乱，喺战乱当中嗰啲嘢呢就被洗劫一空啦。呢一个宝座或者真系因为太重，或者可能佢象征住神权。古时候嘅人呢，可能真系有所忌讳，先能够保留到而家。